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古典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嘿，我是王卓。尽管从十七世纪以来，巴黎就是欧洲首屈一指的歌剧中心，也是西方歌剧舞台上无数重要流派和风格的摇篮，可是有趣的是，法国歌剧史上许多最著名的作曲家并非都是法国血统。路易十四时代的宫廷抒情歌剧的创始人吕利和十九世纪初歌剧的代表人物凯鲁比尼都是意大利人。十九世纪上半叶显赫一时的大歌剧集大成者曼耶贝尔也是来自于德国。而1848年之后，一种极富娱乐性的歌剧的品种开始受到大众的欢迎，风靡一时，这种歌剧就被称为轻歌剧。而这个题材的奠基人奥芬巴赫，他也不是法国人，他是德国犹太人。在1800年，他的父亲带他们一家移居到了科隆。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要一起分享的就是奥芬巴赫的音乐。我是王卓，欢迎你。 Thank you. 刚才听到的音乐是来自姚芬巴赫《美丽的海伦》，也是他的一部轻歌剧序曲的段落。那今天永恒的魅力，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奥芬巴赫。 奥芬巴赫他在十个孩子当中是排行老七的，作为乐师的儿子，他很早就接受了音乐的训练，先后学习过小提琴、大提琴，并和拉小提琴的哥哥、弹钢琴的姐姐在酒吧里卖过艺。奥芬巴赫在科隆生活的时间并不长，1833年他就随父亲去了法国，并且考入了巴黎音乐学院，主修大提琴，同时也是零星的上过一些作曲课。作为一位作曲家，他主要是自学成才的。那走出校门后的40年代，他主要是以大提琴家的身份活跃于欧洲的音乐界，和他同台演出的搭档当中呢，有安东·鲁宾斯坦，还有弗朗兹·雷斯特，想想吧，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那同时呢，他也尝试创作舞台音乐，但是最初的一些作品并不是很成功。这时的奥芬巴赫在创作上也是主要模仿19世纪上半叶以大歌剧为主流的歌剧的模式。显然，他还没有找到成功的法门和真正属于他自己的风格。不过他真的得感谢1848年的欧洲革命，这次革命不仅推翻了七月王朝，推翻了权贵，也推翻了大歌剧赖以生存的土壤。第二帝国是金融资本家和暴发户的天下，他们对曼耶贝尔式的庄严宏伟、离奇曲折的大歌剧其实并不太感兴趣的，而是非常喜欢轻松的歌剧。那旧的歌剧形式已经过时，新的歌剧形式还没有产生，对于天才的音乐家来说，只要把握新听众阶层的口味，投其所好，改弦更张，探索出新的歌剧品种，不仅能够名利双收，还能够造成新音乐风格。在奥芬巴赫的世界里，在他的人生当中，他就是这样的一位天才。经过了他仔细的观察和长期的准备，1855年的7月5号，他创办了后来声名远扬的快乐的巴黎人剧院自然经理。这一招是跟当年的吕利学的，从此他就拥有了专门上演自己作品的歌剧阵地，而在经营和收益上也是不再受他人的辖制。1958年11月21号，两幕歌剧《地狱里的奥菲欧》在这里一经上演就大获成功，不仅使作曲家一夜成名，而且确定了轻歌剧这种19世纪下半叶影响极大的歌剧题材的范式和特征。那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在这部歌剧当中的著名的序曲的段落。继续回到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奥芬巴赫，他的世界当中可能很多人特别喜欢的是他有一段叫做霍夫曼的故事当中的间奏曲。奥芬巴赫很多的歌剧

1855年的夏天，奥芬巴赫开办了自己的小剧院——巴黎人喜剧院。自此之后，他和作曲家阿拉维的侄子吕多维克·阿拉维和其他文学界的合作者一起演出了许多哑剧、诙谐剧和独幕的歌剧。今年的冬天，巴黎人喜剧院迁入了一座较大的剧场，立即成为了巴黎最有名的剧院之一。梅耶贝尔、罗西尼还有托尔斯泰等人都是剧院的座上客。那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奥芬巴赫轻歌剧著名的段落。我是王卓，下半时段再见。 FM974，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国家大剧院典藏之作《图兰朵》，1月18日至23日新年巨献再遇14年，将迎来第11轮热演。歌剧大师普契尼《天鹅之歌》讲述东方浪漫爱情传说，黄金主创团队倾力打造，呈现深刻隽永的中国意境。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国内实力唱将，群星璀璨，演绎爱的救赎，一往情深，传唱爱之永恒。 冬日相约内蒙古乌兰察布，漫步雪域草原，领略火山壮美，畅享冰雪，放飞自我。内蒙古乌兰察布，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迎冬奥，上冰雪，陶醉平谷第15届渔阳国际冰雪季，欢迎您。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古典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永恒的魅力，欢迎收听第二时段，我是王卓。耳边著名的船歌是来自于霍夫曼的故事，那他的作曲者你知道是谁吗？奥芬巴赫，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著名的船歌就是来自于奥芬巴赫的《霍夫曼的故事》。《霍夫曼的故事》是一部精致的怀旧之作，所追念的却是已风光不再的轻歌剧的盛世，其中扣人心弦的重唱还有优美动人的器乐间奏，也是有异想天开的喜剧效果和匀称的戏剧的结构，整体的风格都是那种内敛的、微妙的，充满了轻微的伤感的意味。虽然作曲家没有看到他在1881年2月10号的首演，但是时至今日，他已经成为了法国轻歌剧的经典之作。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就从这里开始了，就是来自于奥芬巴赫《霍夫曼故事》当中著名的船歌。当然了，下面的一段也是非常著名的。 点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嗨，我是王卓。耳边的这段加洛普曲是来自于奥芬巴赫他的轻歌剧。奥芬巴赫轻歌剧从上演之日呢，一方面是受到一些观众的追捧的，但是呢，某些非常严厉的评论家却也没有放过他，说对于他的标新立异的流行风格和伤风败俗的插科打诨的批评，还有的学者也是指出说轻歌剧被诽谤为不道德的，因为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观念激烈的反对他，对他横加责难。其实群众只是为奥芬巴赫笔下一个个非常极尽夸张的调侃之事着迷，他们被舞台上一派欢乐的景象，还有穿插着像康康舞一类的流行乐舞热闹的场面所吸引，这一切也是确实满足了大众的这样的娱乐的生活。那其实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了奥芬巴赫歌剧当中肤浅外表背后的深刻的讽刺性和颠覆意味，不管他们能否从他那貌似浮浅平易的音乐和欢快的热闹有些戏剧场景当中看出一位成熟艺术家的意匠，显然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不愿意承认这种深刻性和艺术性的。既然群众已经给了奥芬巴赫作为流行音乐家的崇高地位，那么评论家的责任就是竭力地剥夺掉那些流行作品在严肃音乐史上可能取得的地位。在今天我们再来听奥芬巴赫的音乐，同样是觉得充满了欢乐和轻松。 奥芬巴赫的音乐，其实听着这样的音乐，我们也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一个小时聆听古典的时间。他的曲调一般都是贯穿着那种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的情调，广泛的采用着生活的舞蹈，比如像华尔兹、加洛普、康康舞的节奏。他的轻歌剧也充满了嘲笑和讽刺的内容，但是呢，也有迎合权贵口味的一面，娱乐性非常强。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意识，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永恒的魅力。提到轻歌剧，就绕不过奥芬巴赫。今天听到的所有的音乐都是来自于奥芬巴赫歌剧当中的音乐，而且都是来自于轻歌剧当中的音乐。那我们所熟悉的船歌，一般听到的都是一个器乐的版本，但是其实它是来自于歌剧当中。在歌剧当中的唱段就叫做《美丽的夜晚》。爱情之夜是一个女生重唱。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船歌的原版《美丽的夜晚》，爱情之夜。我是王卓，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我们继续在这里分享经典。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明天见。